祈求父皇念及于此，免其从葬。说完，皇太子恭恭敬敬再叩首，英宗没有说话。此时李贤也下跪劝道，太子殿下所言极是，当初联署之时臣也在场，如今回首惭愧不已，王妃仗义之言。明 几个汉武帝的哥哥王几乎同时到了京城，汉武帝自然举行了隆重的接风宴。如果我们再回想到吕后专政的时候，就不难发现了，一般这种兄弟诸侯王进京，皇帝安排的接风宴大多是无有好宴。想必大家还记得当年刘肥入京，汉惠帝刘盈专门为自己的这位兄长安排了接风宴。谦逊仁厚的汉惠帝主动礼让上席的位置，结果做了上席的刘肥差点没被吕后给活活整死，最后不但主动割了自己的封地，还自降了一个辈分，这才保住了命。而经过这次风波以后，刘肥没过几年就在惊吓的阴影当中结束了他的一生。汉文帝时期吴王刘濞的儿子入京朝觐，结果接风宴过后，因为争棋游戏，刘濞的儿子被汉文帝的儿子刘启失手打死，从而引起刘濞的诚惶诚恐，一直以有病为由拒绝朝觐，最后还弄出一个七国叛乱来。而到了汉景帝时期，也是为了梁王刘武朝觐的一次接风宴，汉景帝酒后失言，竟然许诺自己千秋百年之后把皇位传给刘武。如果不是关键时刻窦太后的侄子窦婴来了个胳膊肘往外拐，只怕汉景帝真的要吃不了兜着走了。由此可见，这种接风宴比鸿门宴好不到哪儿去。这不吗，这次汉武帝兴致勃勃地举行接待四位兄弟诸侯王的接风宴，开始还欢声笑语其乐融融，不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时候，宴席上突然传来一阵哭泣之声，众人大吃了一惊啊。但见吉川王刘明的脸就像三岁孩子的脸似的，刚才还挂满笑容呢，此刻却是满脸挂泪。汉武帝就问了，兄长为何而哭？刘明也不回答，就是在那儿哭，哭的是泪如雨下。众人都不明白呀，这小子是吃错药了吧，皇帝问你话你都不回答。汉武帝又问，兄长为何悲伤？刘明还是不回答，还是在那儿哭，哭的是泪流成河。众人都想啊，这小子是脑子烧坏了吧，怎么能让皇帝接连吃闭门羹呢？汉武帝又问，兄长为何而忧？就在众人以为刘明会把沉默进行到底的时候，出人意料的是，这次他及时收住了泪水，说话了。知我者为我心忧，不知我者为我何求？接下来